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任鸟飞，海阔天空，你的思维都可以去自由的思想。在这一段的差不多停了接近一年的日子，疫情啊，即飞机停了，我意思很多人都说啊，是不是真的飞机停飞了的时候，你知道一日都很多班次，全世界这么多的飞机在飞行，天空呢都是没那么漂亮，真的自从是飞了即停了之后，天空是漂亮很多，很多人你是去游山玩水啊，去看香港一些靓景啊，都原来呢身在这个福中的地方，很多香港的地方咧，影落嚟咧，原来都好似喺外国影翻嚟咁靓，所以唔一定系外国嘅月亮系圆嘅，但系世事咧就当然系冇咁完美，有得呢样咧就冇嗰样，咁或者日子喺度即系喺呢个情况之下，疫情嘅情况之下，系好多人嗰个常态嘅生活都变咗啦，咁亦都或者系带嚟自己好多个反思，去重新计划。希望有机会啦，都有机会嘅，应该不过唔知边一日啦，重新出发啦。好啦，睇翻而家嘅时间咧，5:15啦。咁啊，头先咧就 Beyond 嘅海阔天空。咁天文台就最初预料今朝咧都好冻噶，话定俾大家听吓。咁啊，而家咧都有12度。咁啊，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各区嘅气温普遍系比起昨日咧低4至5度。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日夜的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今日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就是大约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12度，湿度咧就系52%。今日有两个警告啊，一个就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另外一个咧就寒冷天气警告。 陈秀文的《影像罗曼史》。今日的温度呢就是11至17度。一路在这个礼拜来讲呢，温度呢都会逐步上升。星期二三呢会是13、4度开始至到17、8度的。星期四、五、六呢就16度、17度去到最高有21度。相比之下呢，今日就当然会叫冻啲啦。冻之后嘅上升温度比较迟几日就会暖啲啦。5:21早晨。 从来未说过我理想有几高，为求事实去看，明白就去做，经得关心走怨恨，从此肯关心，哪管远近，但求尽心，从来未听说世间一切美好，仍然在世界，谁能抹去路，常孤单一生，去闯去问，心中声音也许太笨，无后悔，奋斗已学会，前望去，默面对，再去追寻，哪怕累。 再去追寻。 有翻咁上下歌曲咧，全部都经年累月咧，喺我哋心坎里边咧，系会记住呢啲嘅歌。达明一派嘅呢一首叫做《继续追寻》。早晨，你听紧嘅系125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大概仲有三分钟到嘅时间，会有五点半嘅新闻啊。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白沾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今天死结应难解，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平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胜我没法战埋，今天死劫应难解，努力兴建尽情破败，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平白，正邪定分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对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紧急使用许可，分别是中国科兴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以及英国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为政府的全国接种计划铺平道路。监督局董事会一致通过采用两款疫苗，几分钟之后，一名圣保罗州的护士获注射科兴疫苗，是监督局作出决定之后的首名接种者。科兴和圣保罗州医学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的疫苗，州长形容监督局的决定是科学、生命和巴西的胜利。总统博尔索纳罗政府计划今个星期启动全国接种计划，但是有待阿斯利康赴运疫苗。巴西是全球第二多人死于新型肺炎的国家，累计确诊人数就是第三多。疫苗运输和检测方面的延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法国再多141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超过7万名患者不治。另外，当地在24小时之内新增16000多人确诊。 报道话，当地喺星期日公布嘅疫情数字一般较低，因为检测较少。过去一个星期单日确诊数字徘徊喺20,000左右。卫生部话，超过422,000人已经接种疫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德国回国，俄罗斯情报部门证实已经扣留纳瓦尔尼。他的律师都说纳瓦尔尼在入境的时候被扣查。纳瓦尔尼早前在柏林登机，原定飞往莫斯科的一个机场，有支持者在机场等候，警方在场戒备，设置路障。据报防暴警察曾经在等候区清场，包括纳瓦尔尼一名政治盟友在内的一批社运人士被扣留。飞机其后在市内另一个机场降落，是44岁的纳瓦尔尼去年中毒转送德国治疗之后首次踏足俄罗斯，警方在入境管制站扣查他。报道说，纳瓦尔尼曾经被裁定挪用公款罪成，获判缓刑，当局指控他违反缓刑条件，未有在限期之前向监狱报到。纳瓦尔尼一直批评罪名背后有政治动机。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说，公司关注到社交平台 Parler 上面的煽动暴力内容，认为应该分开处理暴力和言论自由的问题。美国发生冲击国会事件之后，苹果和谷歌将 Parler 从网上商店下架，亚马逊亦都停止向 Parler 提供网络服务。有人质疑大型科技在言论自由方面影响力过大。库克为公司的政策辩护，说苹果对公司托管的200万个应用程式有服务条款，拒绝遵守规则的应用程式不应该被允许接触到苹果的庞大用户群，这个是苹果的责任。他又说苹果只是暂停 Parler 的工作，建议 Parler 要有效调节用户的发言，如果能够建立合理的审查制度，苹果欢迎 Parler 回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礼拜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次班老友去你家坐好舒服、哦、 舒服都是其次，最重要是安全。我家和盛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没有僭建的。 那你租给人那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哦，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一嘅开始亦都系工作嘅开始啦。咁大家都系要好多嘢谂之余咧，都每天咧都要去做好自己嘅工作。有啲嘢咧又好似又唔谂得咁多咯，包括一啲大众而家呢个疫情嘅问题，或者私人一啲嘅问题，每一日都可能会面对一啲嘅困难，需要你去拆解。咁其实心情咧系预咗一个咁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比较舒服啲。如果你预咗咩？都是风平浪静，这个世界又不会的。你看到海都会是一路波涛汹涌，同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是不会永远静下来的。永远在你的心底里面都有一些平静的日子的，可能一段平静，一段又有波浪，是这样。人生就是如此。这样呢，是我又记得一个名人就讲过，小女孩的时候妈咪就教她去拆解一些冷球。啲冷咧，或者即系沟埋一齐嘅时候咧，好难去拆解咧，就叫佢去拆解。其实当中学习去解决佢嘅问题啊。 Sammy 郑秀文嘅叮当叮当呢首歌咧，都系佢成名作之一啦吓。咁啊，有啲时候咧，睇下手机或者睇下啲娱乐报道咧，都会睇下啲花边新闻咧。一啲即系知名人士，一啲歌手，你知下佢啲日常生活咧，你又会觉得都系常人一个。只不过佢嘅职业咧就系做呢个表演嘅行业。实际下喺私底下嘅时候嘅生活咧，同我哋普通大众市民都冇咩分别啊！就影到许志安、郑秀文两个咧，都系喺天寒地冻之下咧，两个好温暖地吓，即系女嘅翘住老公嘅手，咁样一齐出去咧，就买下嘢啊，去饮杯嘢，即系揸住啲咖啡之类啦。咁然之后又去即系买下餸啊，买嗰啲秋葵啊咁样样，而同一啲即系小贩们咧有傾有講咧，都真係非常之熟絡。咁見到咁嘅情況咧，其實應該我哋經常都係做呢啲嘢。咁同我哋一般人都係冇乜分別啊！我哋都要生活，每一日咧都為即係我哋想食啲乜嘢啊，去有啲會落街買啦，有啲會叫外賣啊等等。你經常做一樣咧，成日外賣，你又會覺得好悶嘅。咁你又呢個生活，我哋又唔可以或者係唔出街嘅。雖然係要話啊，我哋多啲留在家，多啲留在家啫嘛，唔係代表你唔可以離開屋企。你都要去翻工，你都要去一啲嘅學習，有呢個情況許可之下做啦。當然，咁學習而家都會可以喺屋企啦，亦都可能有部分咧有啲學得到啦。咁喺食嘅方面咧，就真係各適其適啦。喺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係去選取你自己覺得舒服自在。总之有时个心突然间好想食啲咩，你去买到俾自己食，你咪会开心啦。咁喺落街嘅时候咧，都记得啦，要戴口罩。其实都习惯咗一段长时间，不过有啲时候咧，或者都真系会忘记咗咧，即系出到去门口或者搭咁 lift 嘅时候咧，先知哎呀死呀死唔记得戴嘅时候咧。如果你有一个即系啤口罩喺身就 OK 啦。如果唔系咧，呢个情况其实都去到好尴尬。嗱，有啲你会知道佢系一个无心啦，但系有啲咧就明知系咁样咧，仍然系即高谈阔论啊，系一班人小组咁聚合嘅时候咧。我卒之睇翻个新闻咧，就系、是。警方都行动了，就是说这个大批的南亚裔人士在周末期间，包括星期五六日，在元朗的这个激扬路一带就聚集联欢，把酒当歌，高谈阔论，严重违反了那个是疫情之下那个限聚令，还有哇不戴口罩你真的又自私嘅呢个行为，于是就被人举报啦，全部呢就是给晒告票了，由以前的即是是话2000蚊，而家去晒5000蚊。其实事前咧都警告过咗，但系都冇人去理会嘅时候，就不得不行动啦。其实唔戴口罩、高谈阔论嘅呢啲，真系绝对自私嘅行为。如果又是有啲咩嘅群组又爆发嘅，真系累好多人噶吓。早晨啊，接近5:09嘅时间。 问夜风。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 道，现在室外气温12度， 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陈百强的疾风啊，时间5:49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各区嘅气温普遍咧比起昨日咧低4至5度嘅。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有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指望咧，听日咧会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仍然都系干燥吓，所以啲润肤嘢要搽不停。早上咧都相当清凉，新界日夜嘅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天气干燥，因为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仲有寒冷天气警告啊！现时温度12度啊，凉球风中奔驰。 任漫长岁月怎么鞭挞我，任无情世俗眼光轻看我，冷嘲热讽我尽上。教我学会了坚强，让那冲击使我慢慢地成长。在路途之中，某天交上你，你信任我，令我倍添暖意。感激是你那热诚，为我到处去奔驰。陪我一起开创荒废的日子。每当我失意时，你总会勉励支持，激起我奋斗的心志，从此永不终止。携手风中奔驰，挑战命运永不移，贯彻始终。 在路途之中某天交上你，你信任我，令我倍添暖意，感激是你那热情，为我到处去奔驰，伴我一起开创光辉的日子。每当我失意时，你总会勉励支持，激起我奋斗的心志，从此永不终止。携手风中奔驰，挑战命运永不移，贯彻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携手风中奔驰，挑战命运永不移，贯彻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 励志的歌曲，我们跌倒可以再爬起。一位失明人士歌手梁球的《风中奔驰》，爬过之后，日后你回望都可能感到是自豪。 生命无后悔，艰苦亦是情愿，他日笑中追忆也是甜。提起你的往年，我的志愿，微风拂晓算满圆。生命从未算一切事事如愿，只欲去找开心快乐园，从不叹息际遇，永不说倦。明月也常缺忧怨，每一个心里也温暖，相识不管多短，光辉的一刹总没完，各有他心中的眷恋。千万人共处充满梦，奇珠相回迎，集香光暖流。人生记忆里面有些片段，愿相呼应以共暖。 是快乐小片段。 蔡国平的作品写的曲，徐小凤的《香江暖流》。小凤姐的《顺流逆流》唱到皆知巷闻，都是出自蔡国权手笔。 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蔡国权曲词。 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想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自己过往的辛劳，过往的努力，总之都是同自己一个去交代啊。顺流逆流，蔡国权的作品。 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 农药院立即对涉及的10名人员全部重新采集样本，进行单人单管核酸双检，并做血清抗体和相关检查。截至昨日下午，共发现3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本港昨日新增5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51宗属于本地个案，有1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就超过80宗。油麻地和佐敦一带的指定强制检测范围里面，再发现多9宗确诊个案。政府表示，根据检测公告，共有22座在油麻地和佐敦指定区域的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范围。两日内，合共有超过7100名居民接受检测。位于官涌体育馆的流动采样站，昨日人流不算多。有市民说，收到政府要求强制检测的信件，认为指示清晰，不过有居民就认为政府应该在大厦贴出通告提醒住户。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5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今个礼拜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日夜嘅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咧系多云有雨嘅。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两个警告仍然生效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是6:1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月18日嘅呢个朝头早吓，星期一啦，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阿钟仔钟志光啊。早晨，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上两个星期咧，你就讲咗啊，其实我哋即系身为中国人咧，都应该睇翻好多啲嘅诗啊、词啊咁样。哇，即系读完啊，听完之后咧，好有满足感咁样啊。啊，佢哋啲词句真系好靓。 好靓啊！啲文字好靓啦。 系啊，系。 同埋，我觉得点解我成日鼓励大家去睇咧？因为你睇嘅当中咧。有啲唔如意嘅時候，你可以透過呢啲文字呢，亦都自己消解一啲嘅怨氣啊！呢個係好好嘅。咁當然，即係你睇到中國嘅文化文人呢，就係咁樣㗎啦。如果佢仕途好好，未必寫出好嘅文字，所以呢係民窮而後功啊！即係一定係一啲唔好嘅遭遇啊！又假設蘇東坡唔係貶責、貶責又貶責，原來佢一路係皇上身邊嘅紅人，咁佢又能唔能夠有咁多好嘅作品咧？呢、這個真係未知之數啊！ 如果你成世人都一帆風順嘅，你寫唔到嗰啲味道嘅喎，嚇。 多數都唔係話好多文章嗱，譬如你睇啊，你咁講法嗱，唐宋八大家。咁啊，唐宋八大家系曾巩咧嘅仕途系好好嘅，咁所以你话曾巩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啫，咁但系我哋识佢嘅文章或者识佢嘅文字咧唔多，咁你反为其他啊，柳宗元啊、韩愈啊、三苏父子啊等等咧，啊欧阳修啊呢啲都睇到好多好嘅文字，特别系好嘅文字咧，就系喺贬责嘅时候写得出嘅，咁呢个就系一个你话惯性又好啊，一个定例又好啦吓。咁但系其实中国文化咧系值得我哋去承传嘅。 系， 我好记得我当时上阿陈燕南教授嘅课咧，去到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咧佢跟住翻澳洲嘛。嗰课咧佢系唔讲任何课文嘅嘢， 系， 佢系开一个论坛，即系佢自己先。讲咗少少嘅前言啦，跟住让我哋去问问题。咁佢好强调系咩咧？就系我哋身为中国人咧，一定要承传同埋保留呢个中国文化。就算你移民啊，好似佢自己咁啦，就算你移民咧，你都可以带啲中文书啊，吓一啲嘅典籍去噶嘛。吓你唔系话移民就放弃晒中国人嘅身份啊，中国人嗰个文化唔系啊嘛。咁其實如果我哋講到中國文化咧，我就好欣賞阿蔡元培校長。 係。 咁蔡校長大家知啦，係呢個北京大學嘅校長啦。嗱，其實佢都係一個讀古書嘅人嚟噶，佢係進士秀才啊，進士出身喺呢個18幾年啦，即係19世紀嘅可以做一個高官嘅。咁但係當然佢嘅身處咧就係呢個滿清之後就民國啦。咁而佢執掌北京大學咧，佢有佢嘅特色嘅，即係佢係。我哋叫讲叫兼容并包嘛，咁佢对中西文化咧系有唔同嘅睇法。 因为佢喺外国读过书啊嘛， 冇错，你真系讲得啱。佢有发言权啊，点解佢有发言权咧？因为佢喺德国啊，喺唔同嘅地方咧留学嗰一段日子，佢系睇得到、知道晒所有嘅文化。咁但系树高千丈。落葉歸根，最尾咧佢都係翻中國。咁當然佢係可以叫做客死異鄉嘅，因為佢喺香港過身嘅。咁呢個純粹係一個偶然或者不幸啦。因為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就備戰啊，就嚟咗香港。咁結果喺香港咧，好突然間過咗身啦嚇。咁呢個就佢個墓咧而家喺香港仔墳場嘅。係咁亦都作為一個憑吊咧嚇，你尊敬佢咧都可以去憑吊或者係鞠個躬嘅嚇。咁嗱，佢同埋咧。佢為人好有風骨嘅，咁有一件事咧，就係佢喺執掌北京大學嘅時候咧，咁當時北京大學咧都係有一啲外國嘅教授嘅，咁有啲外國教授咧就認為咧係喂我哋外國人嚟噶嘛，咁之前一路咧開會都用英文噶，咁你而家轉咗校長啫，咁我哋開會都要用英文噶，咁就佢拒絕， 一定要用中文，用翻中文。咁佢嘅講法就話咧，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我去到你國家，譬如英國啊地方去做教授，你會唔會因為就我而你開會用中文啊？ 係喎，講得啱喎。 你都唔會嘛？ 係啊。 咁呢件事咧，就令我咧係想起差唔多同類嘅事件咧，就係新亞書院就合併咗做中文大學嘅時候咧，錢穆老師咧就係院長。 嗯。 咁當時新亞就係自己處理曬所有行政事務啦，咁但係合併咗入去中文大學咧，好多情況就要跟中文大學嘅規矩。原來當時佢哋開會咧，所有筆記啊、會議記錄啊，全部係英文嘅。 嗯， 咁呢個就即係令到啊錢穆校長不是未宜啦，即係都唔係講個語文係得與唔得，而係話你根本都唔尊重呢個中國文化。咁所以中國文化嘅重要性咧，就係話其實我哋經過咗咁多年咧。特別點解我哋講緊喺民國初年啊，或者係晚清嘅時候，對中國文化係咁多嘅挑剔咧？咁呢個就好明白，就係因為你弱啊嘛， 嗯、 你弱，你成日打敗仗，又成日割地求和。咁對於一般民心嚟講，或者啲有識之士咧，就希望國家好嘅。咁大家都係噶，即係等於一間公司，你做得唔好嘅時候，咁啊，梗係諗下，我有冇方法做好佢，點好咧？ 係公司好，你都要有榮言啊嘛。 係啊，嗱，咁個問題嚟啦，就係話成日都歸咎點解做得唔好咧、 嗯？ 啊，舊方法唔好嘛，舊方法唔得啊嘛，咁所以覺得歸咎曬喺儒家文化或者中國一路嚟嘅傳統文化公唔公道咧？我又覺得唔公道喎、 啊。 嗱、 啊， 因為點解咧？傳統文化嚟講咧，一定係有好有唔好嘅。嗱、 嗯， 譬如我哋講。唔好先啦，喺儒家文化嚟讲咧，佢统治咗咁多年咧，喺嗰个政权嘅更替咧，即系冇一个制度，冇一个系统，啊、嗯，边个打赢嘅，边个推翻咗边个嘅，佢就系作为统治者，就差唔多系一个独裁君主制，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缺失嚟嘅、 嗯嗯。 第二个问题就系对妇女嘅即系权益啊，系完全系剥削尽嘅，特别喺宋朝以后，啊、可能限制佢读书啊。又或者咩精緻牌坊啊，又要佢哋扎腳啊，咁呢個對女權咧係一個極度不公平嘅，咁亦都係改善唔到喎，係、 嗯、 咪改善唔到啊？咁呢啲可以睇嚟咧就係一個中國文化一啲唔好嘅地方。 嗯、 好嘅地方咧，譬如我哋講緊啊呢、這個禮義廉恥啦，係咪先忠信仁義咧？啊呢啲係值得保留噶嘛。咁雖然唔可以一刀切嘅，咁正正係咁咧。阿蔡元培校長咧，佢就對於中西文化咧係點樣融合咧，有佢有佢自己嘅高見嘅。係啊，佢提出咧三個原則啊。 邊三個咧？ 嗱，第一個原則咧，佢話我哋係要消化而非同化。 嗯。 咁咩叫做消化而非同化咧？佢啊真係睇得好深啦。我哋成日講，消化同化差唔多啫，唔緊要啦，是但爭一個字唔同嘅。咁但係佢唔係喎，佢話咧消化咧就係我哋。吸收咗佢嘅嘢，經過我哋自己嘅系統咧，係再去改進改善，係以我哋為主體嘅。 因為我哋有個基礎喺度咁樣。 係啦，以我為主體嘅，就唔係話以西方為主體。但如果你同化咧，即係俾人侵入咗啦， 即係我跟咗你咁樣。 係啊，即係所以唔應該係同化嘅、 嗯嗯， 應該咧我消化咗佢嘅。 係啱喎。 係啊，咁啊第二講咧就係、是。擇善而從啦，擇善而從咧，即係我頭先所講嘅説話啦。咁有好多時候咧，如果我哋講緊有啲為道之士啦，或者係你叫佢係好忠心嘅一派又好咧，佢、覺得你話儒家文化唔啱，就係唔啱噶咯，點會唔啱啊？嚇、 嗯！ 咁、嗱，正如我頭先所講嘅兩點，我相信大家理論上應該同意嘅、 嗯。 當然，我哋唔可以用今日嘅角度完全絕對評鑑呢個古時。咁但係有啲大原則我哋都要接受嘅， 係啊係，係嘛？ 即係譬如你話女子點解個權咁低啊？啊，做呢個奴婢侍奴，又唔准讀書，又去買賣，甚至乎有啲好細個已經係賣去人家做童養媳啊！ 係咯，以前好慘啊！係 嘛？喂，呢啲完全唔啱嘅喎。 嗯。 咁但係一啲當權者或者利益嘅既得者，佢覺得冇問題㗎。呢個就我哋中華文化嚟㗎啦，我哋文化係咁㗎，有乜問題啊？當你提出少少唔好咋，就已經被人攻擊到咧。 以前嗰啲係啊，咁而家咪一路改曬啦，都冇啦。 即係呢個真係要擇善而從咯，係講得啱噶。 邊個啱就即跟邊個做，係嘛？ 最緊要就係你睇終極嗰個結果啊！咁你而家睇下，哇！原來女子一受教育啊，女子喺社會上邊咧係有一個地位嘅時候咧、 啊， 哇！咁多女領導者抬頭喎、嗯，其實香港啊～正正咧， 好多都係女行頭、啊。 而家女行頭啦，但係據我所知啦，我理解咧， 好似去到差唔多係七十年代 先至 初咧，先至係喺政府工啊，係、 嗯、 好似係嗱，我可能我錯，如果錯咧，啲聽眾咧可以俾個正確日子我、嗯。我印象咧係七十年代初先開始咧係同工同酬噶，之前咧係女性公務員咧可能係即係個人工係比同一職級啊都比男性公務員咧係低噶， 因為好唔公道啊以前嗬、啊。 即係你睇個觀念咧，我哋講緊話原來去到。真係啊，一九幾幾年啊，都係咁樣 嘅。所以而家做法咪好咯，有能者而居之，公平啊嘛，係咪？ 但係當時真係唔係咯，你睇當時真係唔係咯， 係即係呢個真係慢慢爭取到翻嚟啊。 係啊，咁如果咧，我哋樣樣都係以外國人啊或者外國嘅文化為主體咧，其實真係唔絕對啱嘅、嗯。我成日舉個例嘅。我哋揸筷子噶嘛，我唔係揸刀叉噶嘛，咁、你點會叫我揾刀叉食飯呢？係嘛，唔係嗰樣嘢啊。咁、但係當然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咧，亦都要突顯出點解我用筷子，用筷子嘅好處係乜嘢？ 我真係俾我哋揀咧嚇，即係一個係西式，一個中式，我一定係用筷子、筷子直情可以千變萬化，你食乜嘢都容易。叉咧我就麻麻地啫。 我哋即係唔慣咯。 譬如你食雞翼啦，你有啲人切得好靚嘅，嗰、啲切工 OK， 但我揸住個筷子可以慢慢真係哇，好似筷子等於你哋手去攆啊。 係啊係啊， 即係筷子個成功之處係咁啊。 所以我哋真係即係唔好太過盲從附和咯，係、嘛？你話永遠係咪舊嘅嘢一定係好咧？有好又唔好， 當然都係各有各嘅好。如果咧好咪即係刀叉唔係話唔好嚇，刀叉有個好處。 我哋要睇清楚咯嚇，好嘅當然繼續啦，唔好嘅就要改啦。咁當然我同意阿淺你講咧，即係你睇社會嘅進步咧，到今時今日咧，好多以往唔好嘅咧都係改嘅。咁、特別係你講忠孝嚟講咧，有正反兩面㗎，愚忠愚孝呢啲咪唔好咯。譬如愚孝嘅咁，哦，以往就係講婚姻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咁咪製造咗好多係 怨夫怨婦咯。 咪係啦，佢哋又唔敢壓父母之意，所以咧就係、 拆散咗好多好鴛鴦啦。 係啊，冇錯。 係嘛？呢個就係愚孝咯。咁、但係冇辦法，當時嘅社會即係我哋唔係責怪，而係話要進步啦。咁你今日自由戀愛自由婚姻，雖然喺自由婚姻之下咧，都有好多痴男怨女。咁但係起碼咧就冇咗即係愚孝嗰樣嘢啊嘛。 嗰啲係你自己選擇啊。 係啊。咁另外咧，阿蔡校長亦都提出咧。 第三點。 係啦，佢係用科學方法創造新意啊。咁呢個科學方法咧，即係其實咧要吸收咗外國嘅科學方法。點吸收外國科學方法呢？其實如果我哋講學問咧，你睇好多學科咧，即係外國的確咧係比較有層次啲、有條理一啲。即係譬如我哋睇一啲外國嘅哲學著作咧，佢都係比較明晰咁去分辨啊，好多分門別類啊，亞里士多德啊，將好多嘢唔同嘅分類啊做得好好嘅。但係中國嘅典籍咧，譬如呢個《論語》咁啊，突然間講一句，呢度講一句，似乎咧係冇咩系統，咁、但係我哋正正咧係要用外國嘅科學方法咧，即係借助呢個科學嘅方法分類咧，係要將我哋嘅中國文化咧係做得更好啊！咁、呢個係好重要，咁呢個亦都好難去即係唔係埋怨，因為我哋中國文化咧，你睇到好多咧就係、即係我之前同大家講啦嚇，此心安處是吾鄉啊嘛，佢好多時候講個心噶。即係佢哋咧係一個內在嘅學問嚟嘅，即係好多嘢係求諸己。但係喺西方嚟講咧，可能好多好清晰話俾你聽，啊，我要行善，啊，第一點係乜嘢，第二點係乜嘢，即係好有條理。你講出嚟、就你睇啊，係咁係善喎。咁但係中國人唔係嘅，講個心噶嘛，啊，你有惻隱之心啊嘛，你呢個惻隱之心咧就係一個良知嘅呈現啊嘛，即係一個心學嚟嘅。佢哋講心學、心性之學。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唔係咁容易咧係寫到出嚟嘅。咁但係蔡校長正正睇到咧，佢話呢個咧亦都係個問題啊。所以我哋應該咧用科學方法去創造新意，我嘅理解咧就即係話你要借助一啲西方可能佢哋嘅系統啊，去幫助我哋建立翻我哋嘅中國文化，呢個好重要。但係佢講咗都一個世紀啊，我諗呢句説話，咁但係似乎都係要繼續努力啦喺呢方面啊。 係，咁總之咧就係呢個教育咧係好多嘢咧就係一路慢慢講，係需要一啲年月日去。好多嘢就消化啦、 啊， 消化咗之後會唔會可以同化啦？ 係啊，所以即係講到今時今日嘅教育咧，我諗上一次我同大家傾到教育個議題咧，都好似幾失望咁樣啦。咁、但係我就係嗰句啦，始終係嗰四個字啦，面對現實，現實就是如此。咁你點樣咧？你咪只有係做好佢咯。都冇辦法，好多嘢你唔到你埋怨啊。呢個時候你睇到種種喺教育嘅不公啊，種種係似乎已經以前唔係咁嘅喎。咁、如果你繼續喺呢個社會生存，係繼續喺呢度去工作， 你就要開始一個新的適應啦。 係啊，總之咧就中西文化其實兩樣都重要嘅，要點樣去融合一齊嚇？ 係啊，呢個重要啊， 貫通嚇。 呢個重要係啊。 係啊，好咁啊，唔該曬啊，鍾志光嚇。下個禮拜一翻嚟咧，咁我哋仲有呢個月份嘅最後一集， 不如同大家講句成語啊，係嘛？好耐冇同大家睇下成語啦嚇。 成語係邊個成語咧？ 成語故事《貴澤掛劍》，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先去睇睇有關嘅材料先嚇。 好啊，到時就嚟上課。 唔係上課，大家傾下偈啫。 好，今日下個禮拜一見你，鍾仔，拜拜。 拜拜。 今日望望大钟咧，就有四分钟到到六点半钟啦。词牌系《鹧鸪天》，邓丽君，有谁知我此时情？ 雨残花愁。 北宋的一位清流女子和李之敏是有很深厚的情谊，写了这首《鹧鸪天》，李妻见到是愿意娶她为妾啊。有词先后之至先至作曲，王沾作曲，顾嘉辉编曲，邓丽君有谁知我此时情。而家温度十二度，今日最高嘅温度系十七度。听日咧会翻嚟咧，崔博士会同大家讲下绘画怡情论养生，都系一个养生之道。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俄罗斯惩教部门发表声明，话从德国回国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一再违反缓刑条件，自上个月底被通缉，又话会继续羁留他，直至法庭作出决定。纳瓦尔尼在当地星期日从柏林返回莫斯科，是他去年中毒转送柏林就医之后首次踏足俄罗斯，但是随即被当局扣留。当局人员带走纳瓦尔尼的时候不容许他的律师同行，而他在被带走之前向记者表示知道自己是对的，什么都不怕，又吻别妻子。报道说纳瓦尔尼曾经被裁定挪用公款罪成，获判缓刑，当地说他未有在限期之前向监狱方面报到，因此违反缓刑条件。纳瓦尔尼一直批评罪名背后有政治动机。英国再多671人死于新型肺炎，另外新增38000多人确诊。国民保健服务总监史蒂文斯说，目前每30秒就有一名患者入院，形容国民保健服务面对极端压力。又说自圣诞以来，病人数目增加了15000人，足足是30间医院可收容病人的总和，但是感染率已经转趋稳定。史蒂文斯说，今次疫情危机是国民保健服务史上一次特别事件，相信随着有疫苗供应加上疗法有改善，情况会好转。他说在英格兰地区，国民保健服务每分钟注射140剂疫苗，80岁以上人士超过一半已经至少接种一剂疫苗。预计当局平衡风险之后，会逐步放宽抗疫限制措施。法国再多141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超过70000名患者不治。另外，当地在24小时内新增16000多人确诊。报道说当地在星期日公布的疫情数字一般较低，因为检测较少。过去一个星期单日确诊数字徘徊在20000左右。卫生部说超过422000人已经接种疫苗。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说，公司关注到社交平台 Parler 上的煽动暴力内容，认为应该分开处理暴力和言论自由的问题。美国发生冲击国会事件之后，苹果和谷歌将 Parler 从网上商店下架，亚马逊亦都停止向 Parler 提供网络服务。有人质疑大型科技在言论自由方面影响力过大。库克为公司的政策辩护，说苹果对公司托管的200000个应用程式有服务条款，拒绝遵守规则的应用程式不应该被允许接触到苹果的庞大用户群，这个是苹果的责任。他又说苹果只是暂停 Parler 的工作，建议 Parler 要有效调节用户的发言，如果能够建立合理的审查制度，苹果欢迎 Parler 回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近年听到很多人讲移民，大部分都是担心香港前景，究竟香港会不会再次出现移民潮？晨早新闻天地一连两日会探讨这个问题。今日先从一位协助海外人士嚟香港成立公司嘅服务公司东主，决定同太太带埋两个仔女，用 BNO 到英国定居，了解佢要面对嘅问题同埋心路历程。留意收听。 本港寻日咧系新增55宗嘅确诊个案，初步确诊